好啦，咁我哋讲下呢个蒙面超人啊，那个成个戏名叫乜鬼啊？咩平成咩 final 咁上下嘅？ 叫做蒙面超人平成 generation final bill and XA 传说蒙面超人咁长嘅个名系。 你买俾嗰阵系讲咩噶？蒙面超人。 我买俾嗰阵时候我话睇蒙面超人。 系啦，最就系、是、最简单啦。 我净系讲蒙面超人。 你讲乜标啊？咩 XA 啊？都可能嗰个都拗晒头噶啦，系嘛？ 唔使噶，唔使，净系讲睇蒙面超人得噶。 有蒙面超人噶嘛？系啦，真系大。 系啦， 太长啦，个戏名真系大佬。 系。 嗯，又英文又中文咁样，系啦，系咁好。咁呢套咧，其实就系继上一次我哋介绍过嘅嗰套嘅即系叫做半出戏啦，系嘛？即系嗰出啦，即系 A 自己嘅 two ending， 系啦， 之后紧接过啊，应该系咪呢个故事？ 因为佢呢一套戏个开头第一场咧，就即系上次 two ending 咁。 佢做翻嘅， 佢做翻个又唔系全部做晒，就部分做翻嘅，即系几个镜头佢交代翻嗰一段嘅，其实系。 哦。 即系交代翻阿彪。去搶咗 XA 嗰啲能力，令到佢唔能夠變身做 XA 嗰度去做翻出嚟嘅，因為我諗佢都怕有啲人冇睇，咁佢都要解釋翻。 當然咯，香港啲朋友一定冇睇啦，都冇上香港係咪？ 除非你上網睇，自己睇咗就另計啦，係 啦。 如果唔係就應該都另 計嘅。好少啫嘛，嗰度好短啫嘛，應該做翻嘅。 係，仲唔係全部做曬添？佢就係可能即係做一分鐘咁樣提要翻嚟。 係，即係短短做咗就算啦。 然後就正式開始個故事嘅。 係啦，咁呢個要講下啦。咁好唔好睇先？ 咁講下我買飛入場，我諗住啦，睇蒙面超人會唔會好多小朋友咧，好多僆仔咧咁樣嘅？ 應該唔係。 原來又唔係嘅喎。可能我 因为僆仔唔会屋企唔会带佢入去睇， 同埋可能我夜晚啊，我睇九 哦，咁啊系都有都有关系。 咁啊，应该全部男性啦，咁可能系又唔系噶， 又唔系嘅， 又有女仔噶，唔系即系除 佢哋中意嗰啲演员啊，可能觉得系嘛？ 除咗拍拖睇咧，就真系有啲女仔，几个女仔自己走去睇噶，其实会有 系会唔会因为有阿科神咧？ 我呢个可能性好大啊！因为佢一出场咧，你会真系感受到啲女仔有 哦，即系有尖叫嘅， 有少少，即系未至于尖叫，即系会哇咁样咯。 嗯，但系有冇明显啦？咁已经表露晒啦。 你个估唔到，连 O 市都有女仔 fans 系，即系个人间睇啊。 哦， 同埋只手啊，同埋只手都有好多女仔 fans 噶，原来系。 咁佢哋繼做完呢個特攝之後，都有喺唔同嘅劇啊，電影有 啊。我嗰度諗住係諗住阿 Peter 就肯定多 fans 嘅。咁我估唔到佢哋兩個都多，其實係。咁呢個係我意料。 咁過多兩年有機會，如果呢一班新嗰班如果有戲拍，都有機會有嘅， 係 咯。 啊，有機會嘅，都有機會嘅。 有機會嘅，機會。 啊，暫時嚟講名氣最大當然係柯石啊，福田壯。 咁我覺得和尚咧都好靚仔嘅。邊個啊？ 佢條靚仔。 叫咩名啊？雨成好靚仔㗎。 佢呢套都有出㗎，佢呢套都有出㗎。 喂，佢真係剃返頭㗎。 佢冇㗎，甩咗個假髮，我諗佢冇剃頭嘅。 哦，冇啊，即係其實應該生返頭髮。 佢就扮佢戴假髮。 咁樣，我明白。 佢笠住咗個爆炸頭，又戴咗頂帽仔咁樣。 明嘅。即係呢個基斯道法里夫版入面嘅。嘅 Les Luthor 咧，佢話佢戴咗假髮噶嘛，嗰個 係佢呢度都係咁樣。 佢話佢係啊，但其實嗰個光頭碌真係笠咗個頭套扮。 係 啊，咁髮嚟嘅，係啊，冇錯，即係唔係阿 Donald Trump 係啦，係啦，點解啲人都覺得都係假髮㗎？嗯， 嗰套戲 好睇 啦， 係咪？ 咁嗰套戲我係完全收貨嘅，即係我暫時嚟睇。蒙面超人電影版啊，我覺得呢套 你覺得好睇過上一套啊，即上一套 X 四 幾個係啊， 哦咁犀利 上一套嗱，佢蒙面超人佢通常咧都會啊楞住有啲小朋友啊，又講下啲小朋友嘅故事啊，即通常都會咁噶嘛。但呢個冇嘅喎，佢直殺落去就入嗰個故事嘅焦點啦，即冇啲婆媽劇情嘅，即冇任何嗰啲咩父女親情啊、父子親情啊，佢完全冇嘅，一嚟就係個危機噶啦。一嚟就係講個正式嘅故事嘅，就冇拖泥帶水嘅佢係，即係 咁同埋你話佢有交代過其他幾個舊拉打之後嘅事蹟喎，竟然 你開頭諗住睇畫頭，嗰幾個人間睇即係舊幾個 出一出， 即係咁大聲嘅阿福士蒼太，就梗係淨係出一個鏡頭就玩完㗎啦。咁原來又唔係㗎喎， 原來又唔係嘅喎，佢哋每人都有自己嘅一段獨立嘅戲嘅係。 哦，即係 佢會，佢會講翻佢哋電影，即係電視版之後嘅故事啊，即係佢哋而家做緊乜嘢啦，佢哋跟住落嚟會做啲乜嘢啦，佢哋嘅點諗嘢啦，佢都會講嘅其實係。 咁佢冇提過呢個清水富美家去做咗師姑呢樣嘢咧？ 冇啊。冇嘅， 冇啊！我直接交代話佢跟咗阿宇成，佢真係出家咁咧。 其實都可以喎，佢又冇咁講。 交代一下係嘛？ 嚇，因為佢呢度咧就講佢哋其他嗰幾個咧就同一個世界觀嘅，即係除咗標係另一個世界之外，其他佢哋都係自己嘅地球嚟嘅，都係。 唔係先，即係同一個世界，即係你意思 X A 同 係啊係啊 X A。同高石啊，同科石啊，嗰啲系同一个世界嘅，其实 即系即系佢哋系通嘅， 系啦，除咗标，因为标个一定要另外一个地球啦，因为佢系 哦，一系咁啊，系佢怪啲， 冇可能系吓，咁佢特别怪嘅。咁今集就系讲，今集就系讲阿标嘅世界就 upside down 咁样，两个地球撞埋一堆咁嘅故事啦，就讲两个唔同嘅平行宇宙撞埋咁样嘅主题嘅，其实佢系 系 啦，咁佢呢度就讲翻就講翻標上次就搶咗X A 嗰個變身能力啦，即係嗰個醫生同埋遊戲嗰個能力。咁佢就翻到去，咁就依然就係叫翻嗰個美空，即係嗰個女仔，咁就分解就變做嗰啲能量瓶咁樣啦。咁佢明明係得一個能量瓶收集咗嘅，但係唔知點解分解咗出嚟咧，就會變成兩個，一個就係醫生，一個就係遊戲，變咗兩個嘅。咁佢就可以變身。咁我開頭佢會變，以為佢會變身成為一邊係醫生，一邊係遊戲啦。點知又唔係喎，佢直頭係變咗 X A 出嚟嘅啫。 乜都係咁樣， 佢直頭係變咗 X A 粉紅。 咩叫 X A 啊？即係你知佢唔係變咗做標嘅 X A， 係直情變成 X A。 真係有眼珠個 X A 啊，係變成。 即係 條腰帶， 都冇分別嘅。 因為條腰帶唔同咯，條腰帶係標嘅腰帶咯。是啊、 即冇一個標版嘅 X A 竟然今次 冇，因為我睇玩具咧，我見過係有一個係一邊醫生一邊遊戲嘅，但係唔知點解佢呢度冇用過，冇用到嗰個造型嘅喎。 哦，咁 但玩具係有出嘅 喎。哦， 即係嗰啲食玩嗰啲係有出㗎，嚇係啊係有呢個。係係 係 係。但唔知點解佢呢度冇咗嘅，咁就直接就變咗 X A 㗎啦，佢係。 咁點啊？即係話係佢變 X A 嚟打，點解咁奇怪嘅？咁有咩好處啊？ 因為咧咁佢點解講翻點解要攞阿 X A 嗰啲翻去佢自己嘅世界啦？因為佢哋標個世界咧，就發現咗嗰啲電腦病毒入侵啊！咁佢哋係唔能夠打低嗰啲電腦病毒嘅，因為就算流羅佢哋都打唔低，即係火雞怪佢哋都打唔低嘅，即係都唔能夠對付到嘅。其實係佢哋一定要用 X A 嘅能力先得嘅。佢可以打低 X A， 即係可以攞到佢嘅能力。咁就。但就打 唔係喎，唔係喎，嗱，佢攞到能力一件事啊，咁佢初頭同佢有打過嚟噶嘛？ 有打過嘅，係啦。係 咯，即係佢可以竟然就打得低啊 ，X A 地，但係就打唔低啲火雞。 係啊，火雞佢哋消滅唔到嗰啲病毒啊，其實 真 係 好奇怪啊，真係呢個好奇怪。因為如果 就講 佢 X A 本身都係同嗰啲火雞地同一系嘅嘢嚟噶嘛。即 係 如果佢 嗰 系嘢係唔打唔到，就冇理由反而打低到 X A 噶嘛。即係呢個好唔合理喎， 佢 有啦，係啦，標 佢意思嘅 標就不嬲都唔合理嘅。 佢哋要講嘅打低係就消滅佢啊，唔係話打贏佢。 OK， 將佢消滅咗啊，即係冇咗。 即係啲火雞就未唔係俾啲火雞打到派到，我明白。 唔係，佢哋都可以打低啲火雞，但係唔能夠消滅火雞啊。係啦， 咁啊， 一定要用 X A 嘅能力先可以消滅，即係中和到嗰啲電腦病毒咯。其實 咁點解佢唔調轉叫佢哋過嚟幫手咧？既然佢都可以穿越， 佢又冇講，佢就係話佢攞咗能力，咁佢自己搞掂啦，可能諗住，咁就令到 即係佢點樣穿越？有冇一個科技嘅咧？佢呢度就係又唔使解嘅。 佢就有講啦，跟住就係話點解嗰啲嗰啲病毒會過咗嚟咧？就因為有一個標喺之前有個博士啊，嗰個博士就發明咗一個穿越嘅儀器啊， 佢因為佢哋嗰個博士就係、是哦發明咗另外一個Rider 嘅系統啊，嗰、那個叫做凱撒啦，我冇記錯佢哋個名叫凱撒嘅。 啊，好似係咁。即係咁，咩嚟嘅咧？ 個造型就係好似而家咧，而家標新出嗰兩兄弟，即係齒輪咁樣嗰兩兄弟嗰個造型嚟嘅、哦，其實係。佢呢度就係解釋翻嗰兩個齒輪兄弟點樣走出嚟嘅。 點嚟？ 佢就喺呢度，嚟、 哦、 自嗰個凱撒嘅無面超人系統啦。咁點解能做到嗰個凱撒無面超人系統咧？佢哋就係無意中發現，就可以穿越到 X-A 嘅世界，就要用 X-A 嘅遊戲病毒加埋落去標嗰啲能量嗰度，先至可以製造到呢個凱撒嘅無面超人出嚟嘅。咁、那個博士就係想做一批做一個凱撒嘅無面超人嚟同標嗰個軍事系統嚟競爭啊！其實係，即係而家標係變成軍事系統噶嘛，佢哋係。咁佢就變咗佢係 咁講啦。 其實係佢個凱撒系統係比標個系統更強嘅。其實佢都有講，即係只要能夠將兩個世界拉埋一齊，佢、哦、就可以完全攞曬嗰啲遊戲病毒咧，就可以完成佢個凱撒系統啦。咁樣。 咁但係咁佢有冇都係兩兄弟咁出現嘅咧？有冇呢個 冇嘅？佢呢個咧就係講 哦，有冇嘅。 哦。兩年前已經做緊，即係佢哋競爭嗰時已經做咗噶啦。咁就佢嗰個穿越嗰、那個嗰個儀器咧，其實咧就係、是。應該我記得就係天地雙龍係咪獨眼魔掌啊？係咪嗰個壞人嗰個係？ 係啊，嗰、那個手掌嗰隻眼嗰個叫獨眼魔掌。 佢呢度就係用咗獨眼魔掌個造型嘅，其實係。 哦。 即係 咁佢叫佢做咩 㗎？佢哋就叫做咩？穿越機器咁啊！就因為佢我睇過中文字幕，佢又冇講話獨眼魔掌。 但你就覺得嗰隻嘢就成係獨眼魔掌嚟嘅。 直頭係隻手掌中間有隻眼咯。 哦。 咁你好 巨型嘅又係。 好巨型，嗰隻手好巨型嘅係。 咁佢識唔識 大隻飛㗎？会周围飞噶，会飞噶，会喐噶。 哦，咁啊，直情系独眼魔掌咯，系左手系右手。 佢就标嗰度一只左手，X A 嗰边系右手。佢、 哦、 要将两个世界 两部嘅 左右手相拉埋一齐咧、 哦， 就会即系好似握拳咁样咧，就会将两个世界拉埋一齐啦。佢哋就系讲佢哋将会喺24小时之内啊，就会两只手就拉埋。咁我哋要喺 咁嗰只嘢有冇自己识唔识讲嘢噶？嗰只咁嘅手 唔識講嘢嘅，唔識講嘢， 我又唔識嘅，佢代機器嚟嘅啫， 係一個機器，佢只不過攞咗個造型啫。 明白，即係佢又冇話玩翻嗰個係台台魔掌咁嘅，冇咁樣。 冇，但係佢真係攞咗個造型，係啦，我覺得佢都有心攞呢個造型嘅，其實肯定係。 係。 如果唔係冇理由似到咁樣嘅係。 咪即係以往如果有佢，通常連個名都叫埋，即係咁樣，即係大鐵人咁啊，都係大鐵人嘅。啊，不過唔係喎，佢 五 號有十七嘅啫，佢又唔係話大 鐵人，就係喎。同埋上次 我哋只不過自己知，唉呢度咪大鐵人咯咁啫，係咁係，咁即係一樣啦。呢度即係獨眼魔掌。 復魔三劍俠都冇講明㗎，好似都係。 唔係，復魔三劍俠就有。 天地雙龍 有名嘅， 都有講。 有叫名嘅， 我哋都 有。有咪天地雙龍咯。 哦，咁呢度佢可能 叫翻 做名，佢冇講。 嗯。 我唔知佢 唔緊要啦，唔緊要。 咁樣稱呼。 係啦， 個造型 咁要 查翻 啦。 係啦， 明白。 造型係獨眼魔掌。 冇怪貓皇后啊，怪貓黨啊嘛，今次。 冇嗰啲嘢，佢淨係得隻手掌。 冇嗰啲，淨係得獨眼魔掌 ，OK 好。 淨係得手掌。咁喺阿標攞X A 嗰啲能量過嚟，同一時間咧，佢走翻翻去自己世界嗰時咧，阿帕拉德咧，亦都跟埋佢過咗嚟，即係無意中跌埋過去標嗰邊嘅世界嘅。即係阿帕拉德係過咗去標嗰邊嘅世界嘅，已經係。係啦。同埋阿帕拉德仲話佢喺個標個世界流浪咗兩年啊，先至揾到標嘅係，因為佢哋雖然係平行世界，但個時間差係唔同嘅。佢呢度都幾過癮嘅，佢玩得幾過癮嘅，因為講翻兩年前嘅其實嗰件事係，即係佢同呢個世界已經相差咗兩年嘅，其實已經講緊。 咁但係 X A 嘅其他角色有冇出場嘅咧？即係其他幾個 全部有，全部 全員嘅，你 X A 就全員 OK。 佢最尾係全員出樣嘅，出場嘅其實係。咁就講翻 其他拉打又何來又會出現呢？ 其他拉打就 標個世界咁。 因為X A 嗰邊咧就望翻個天就望到標嗰個世界跌緊落嚟 反轉係壓緊落嚟。 跌翻落嚟係壓緊落嚟。咁其他拉打因為我記得其他拉打應該有一個組織聯繫，就係嗰好似叫財團 X 啊。 哦，財團 X 又係財團 X 今次， 佢係連接咗科石啊、歐子嗰啲世界，嗰啲世界 連接咗好多個啦，係 啊，好多個都係財團。今次財團 X 都有份參與呢個計劃嘅，其實係，即係有份參與呢個海殺計劃嘅，其實係喺呢一邊喺 X 嗰邊呢個世界，因為要兩邊世界配合，佢哋先可以出嚟啊嘛。係啦，咁講咁嗰邊就 Bill 嗰邊嘅世界，咁就嗰啲咁結果真係變星星嘅 XA， 咁就打得低嗰啲火雞啦。咁但係喺打低火雞之後咧，咁就出現咗嗰個左邊嗰、那個唔知仲記得左定右嗰個齒輪嗰、那個嗰、那個無面超人，即係凱撒嗰個無面超人啫。唔知得單邊嘅啫，唔知左定右，我唔記得咗啦。總之單邊出現，咁就打贏咗 Bill 嘅 XA 變身。咁就阿龍我即係嗰個龍我都係，咦啱啱佢呢個時間線就係講龍我點變成嗰隻透明龍啊，即係 Cross X 啊，即係阿標入邊個二號拉打啦，係大家唔係好多人冇睇啊，我哋真係要講翻清楚啊， 哦， 標個第二號拉打啦，係啊，總之 拉打即係藍色嗰條龍啊， 唔係因為佢唔止噶嘛，佢有三號、四號添㗎，大佬。 係佢而咁，因為佢呢個時間線 呢個未出嘅，唔使理住。 淨 係 得 嗰個咩，即係另外嗰個咩底油定咩鬼 ？Gears 嗰個未入嘅， 金色未出嘅，金色未出嘅，係啦。咁佢呢度啱啱講到就係嗰個咖啡店老闆叛變，同埋阿龍我啱啱變身成為cos 而且嘅真係。 哦，講到呢度， 啱啱係呢一段嗰度嘅，同埋嗰個百事可樂變身咧，都係喺呢度出現嘅，原來最尾 先至出嘅咋？哦， 呢度啱啱出嘅咋，所以佢呢度係接翻電視版嗰一個時間嘅。 明白， 係啦。咁 百事可樂都係新 form 嚟嘅，喺呢套嘢入邊 都係新 form 嚟嘅，係啦，都係新 form， 啱啱第一次出場。 Pepsi Man 係啦，咁佢阿龍我就追嗰、那個齒輪，即係凱撒嗰間邊，咁啊追過嗰時咧，無意中就跌咗去 XA 嗰邊嘅世界啦，咁變咗龍我係。咁呢一 佢又調轉跌咗喺呢邊， 佢又調轉跌咗喺龍我嗰，跌咗喺 XA 嗰邊。 咁但 係 佢兩條線係兩邊都間住講下，定係點㗎？ 一齊講嘅， 一齊講 ，OK OK， 一齊講，即 係 呢邊講啲，嗰邊講啲，就唔 會講曬一邊，跟住又講另一邊，跟住整第三拍，佢炒埋一碟嗰啲咁差嘅。 唔係㗎，唔係㗎，佢平衡㗎，即係講下嗰邊，講下呢邊嘅。咁我發覺呢一套劇場版就比較奇怪嘅。佢個主角其實我覺得唔係 XA， 又唔係標，其實係龍我嚟嘅。因為咧，佢電視版標嘅電視版講龍我，雖然佢變身成為無面超人啦，但係佢都唔知自己嘅戰鬥嘅理由啊，佢一路都揾唔到自己嘅目標啊。佢就係喺呢一個劇場版裏面揾到自己嘅目標嘅，其實。 佢唔係要幫緊條女報仇咁樣咩？ 佢其實報咗㗎啦，之前已經。 我即係呢度已經焗我過咗嗰度啦 ，OK。 過咗嗰段 啦。變咗佢已經唔知做乜要打啦，係。 係一個迷惘期啊，其實係。咁佢呢個劇場版其實主要嘅嗰條線其實就係講佢嘅成長啊，同埋講佢點樣定清自己嘅目標。 Okay. 其實我覺得佢先係主角嚟嘅，喺呢一個劇場版，即係用佢嘅視點望出嚟嘅，其實係。咁同一時間咁就接到過嚟啦，咁就喺XA 嘅世界又出現翻嗰啲火雞。但係 XA 佢哋啊 XA 變唔到身啦，其他幾個係變到身嘅。但係佢哋發覺嗰啲火雞係比較奇怪，因為佢哋撈咗能量瓶嘅力量啊，就令到佢哋唔夠打，同埋會變唔到身啊。最尾都係變唔到身，即係 XA 所有嘅無面都變唔到身啊。 點解會咁咧？ 佢哋話嗰個能量瓶，佢哋有個能力，即係其中佢哋嘅能力就係令到 XA 嘅病毒做唔到變身呢個效果。 哦， 即係所以全員變唔到身嘅，佢哋係 點樣 到最尾？你所以呢套 連嗰啲即係即係法醫啊嗰啲啊喪屍都唔得， 所有人係所有人都唔變， 即唔係就係人嗰啲，連嗰啲本身不沙都唔得嘅， 連啊不沙 變咗不沙啲人都唔得。 開頭阿殘神即係阿喪屍未出嚟嘅，一開頭鎖住佢噶嘛，唔俾佢出嚟噶嘛，咁到最尾個個都變唔到身啦。阿龍我又打唔贏，因為龍我打唔低嗰啲惡雞怪噶嘛，因為咁咧就唯有揾阿殘神出關，咁阿殘神。連接翻之前彈神同阿彪嗰一段喺電視嗰度客串嗰一段啊，即係之前我唔記得係應該係彪嘅電視版啊，阿彈神啊去過，佢都有打過一次嘅，即係黑色 XA 係打過一場嘅，係無端端打咗場嘅，我記得就係喺嗰度個電視，咁佢咧就提翻嗰次咧就阿彈神去咧就攞咗 XA 嘅數據翻嚟咧。所以令到阿彈神可唯一一個可以變身成為 喂唔得唔得收阿芬芬嗰邊開始聲好差。 哦，好啊。整咁點啊？再播一次。 唔知道喂，芬妮嗰邊喺唔喺度啊？喂，頭先阿極力過得好。 係，咁就XA 佢哋成扎人都變唔到身啦，咁就唯有揾翻阿彈神出關啦。咁原來咧呢一段又兜翻去之前嗰個電視版啊。彈神同阿彪係有一段遭遇，阿馬仔你記唔記得係邊度呢？ 哦，佢電視版臨完之前，阿彪揾 XA 揾錯咗阿譚神，跟住阿譚神死咗一次，跟住但係喺原唱嗰陣時，佢啊無端正將彪嘅身卡出嚟噶嘛。 係啦，咁佢呢一度呢、這個電影版勁啲就係可以抽翻呢段出嚟玩喎，就係話點解阿譚神能夠變身咧？就因為佢攞咗彪嘅能力啊，所以佢能夠可以喺呢、這個充滿曬能量瓶。同埋遊戲病毒嘅世界，唯一佢能夠變身，咁佢就能夠打低嗰啲火雞怪啦。同埋佢就另外做過一啲新卡出嚟，俾其他嗰幾個拉打都能夠變身啦。結果就能夠令到佢哋。咁、但係個變身，因為只不過求其做出嚟嘅，所以佢哋個變身維持唔到耐嘅，可能係幾分鐘就會打回原形啊。其實呢度，係啦，所以喺呢一個劇場版裏面咧，你會見到好多好大量嘅人間體喺度打鬥啊，係。其實變身嘅機會係好少嘅，就係 XA 嗰一扎人係。 我反而係咁啊！咦，咁嗰啲人間體今次有冇識功夫咧？突然間又變咗？ 又冇嘅，都係普通打鬥。 哦， 即係 冇。 但係你見到你真係又係好上次咁咧，碌地即係打得好勁嘅，俾人打得好勁嘅，其實佢哋都。同埋係今次 又唔係好似對上嗰次咁，哇！個個識武功踢曬武功隊咁，就又冇嘅。 打架即係普通打架啫。 明白，即係唔係上次啊版本號一嗰個版本咁。 哦，唔會。同埋呢一個嘅，同埋我提一提翻咧，係用咗好少 CG 特技嘅啫，其實係皮套係最重要啊。 哇！咁啊，值得睇喎。 淨係落咗嗰兩隻獨眼魔掌，即係嗰兩個時間機器嗰度。 係。 其他全部。基本上九成都是皮套打嘅啫，其實係， 因為佢連嗰兩隻獨眼魔掌都用埋，真係整個手喺度扮就仲正喎， 係、但係佢呢個特技係做得幾好嘅，因為佢哋最尾 ending 決戰，佢哋企喺獨眼魔掌上面打嘅，因為 係。哦，咁樣。係 啦，即係佢用嚟做一個場景嘅，唔係做一個戰鬥機器嘅嗰個。 明白。 係啦，咁就講翻啦，咁佢哋就結果哦，咁啊阿譚神咁啊打贏咗，咁佢哋就發覺嗰個世界繼續跌落嚟，咁。在呢個時間咧，咁其他拉打亦都醒覺到啦，咁即係阿歐士啊、科石啊、Ghost 啊、係呢幾個啦，咁我哋就會見到財團 X 亦都有啲異樣啊，咁我哋又跟蹤財團 X 就嚟到 XA 呢一個城市嗰度啦，變咗，咁海姆係比較奇怪嘅，因為海姆係變咗神去咗第二個星球噶嘛，佢係，咁佢發現地球有異樣，咁唔知點解佢發現到標嘅地。标嘅地球有异，佢就去咗标嗰边嘅，反而海姆系。 咁佢有冇人间体出噶？ 佢有人间体出噶，佢嚟到标嗰度系人间体嚟嘅，即系得佢一个嘅啫，因为冇其他 friend， 因为标系啊，因为阿海姆冇 friend 噶嘛，已经变咗神啊嘛，因为。 唔系咁佢有啊边个噶？有啊金苹果噶嘛，阿武啊。 冇个阿武 冇出场。 冇出場。 你咪求其揾個茄喱啡咁影背脊咁同佢影埋一齊啦，好似上次咁 啊。 有冇噶？都冇啊，即系连咁都冇啊。 冇嘅。 哦 ，OK，OK，OK， 尖氣係最少嗰個嚟嘅，其實係， 明 白，即係講佢喺個星球度好孤獨咁樣啊，即係懶係神咁望住個世界咁嘅啫。其實佢個演出係最少嘅，其實喺六個裏面， 因為佢直情係連後續故事都講唔上啦嘛，即係以後就係咁啦。 你做咗神咁，你企咗喺個星球度，咁你冇嘢好講嘅啫嘛，係，係啦。咁你講其他嗰幾個就離翻曬咁啊。咁就帶出咗佢哋每一個人嘅後續故事嘅，係佢哋喺度。 嗯，咁可唔可以講下佢哋有咩後續？ 咁啊科石先啦，咁啊科石咪做咗教師，咁啊去咗，佢講佢去咗另外一間學校教嘅，開頭係，即係離開咗嗰、那個佢哋咩星之學園定乜鬼嘛？佢哋嗰個係，咁收尾。影相，即係佢有個同學咪跳舞，跳 hip hop 舞啊。係係 係係啊係啊。 咁個 friend 就影相，唔知做咗記者定乜鬼啊？佢而家係，咁啊發現財團 X 嗰個嗰啲怪嘢，咁啊發現原來喺 XA 嗰邊呢個世界嗰、那個時間機嘅嗰隻獨眼魔掌咧，原來就係起咗喺佢哋嗰個學校裏面啊，係起咗喺 Force 個學校裏面啊、哦。因為佢哋話咧，因為都有解釋過，原來佢話 Force 間學校係最容易接收到宇宙能量啊。因為我記得套電視都有咁講嘅，佢哋係能夠接收宇宙能量啊嘛，佢哋間學校接通咗太空噶嘛，佢哋個學校係可以，所以佢哋個獨眼魔掌就要擺嗰度，就最容易將兩個世界拉埋啊！即係佢連呢啲都有解釋，我又覺得啊都幾過癮喎，佢又即係好容易咁啊將兩 咁，但係佢個學校其實同 XA 喺同一個世界嘅，即係話 係同一個世界，同一個世界觀嚟嘅啫，其實佢哋係咁啊咁講，咁佢哋有互動啦。 咁後屘啊，福田昌太都翻翻嚟嘅個人間體，咁啊同阿老師即係有個古靈精怪嗰、那個好瘦猛猛個老師， 係係係嗰個扮扮嗰條吊帶嗰個嘛， 空嗰個啊嘛，係啦，嗰個跟佢真係好長嘅，咁同嗰個同學一齊，咁都有講翻佢哋後邊嘅故事嘅，咁啊彈嗰彈心口嗰個老師就其實好唔想阿波特翻嚟嘅，因為佢話翻翻嚟話咧，特搶曬佢風頭嘅就。就一定是科石威晒㗎啦，佢一定冇位企㗎啦， 即係佢用老師嘅身份返返嚟，因為科石。 係佢唔鍾意佢返嚟。 即係而家佢變咗嗰啲咩地獄老師啊，定係變咗邊個㗎嘛，變咗 啊。 邊個啊 ?GTO 嗰啲。 嗰啲。吓 係囉。即係 GTO 囉，即係麻辣教 授。GTO 係啦，都係嗰啲啦，係啦。 係啦，咁佢唔想返嚟㗎嘛。咁呢故事就係講返呢樣嘢嘅。咁講緊 O 市返嚟，咁 O 市都係跟蹤呢個財團 X 嘅。咁就嚟到，咁、 哦、 就都係要阻止因為佢因為講返上次標嗰、那個博士邪惡博士呢，因為上次做嗰個時間機嘅時候，佢將半邊身呢拉咗過去啊 XA 嗰邊世界呀，所以佢需要外星系統嘅半邊呀，先至可以形成一個全個人呀，所以呢度出現咗兩個。 咁佢另外嗰半邊有冇又變咗另一個人㗎？ 就變咗都係佢嚟嘅，但係就左右邊啫，其實係。 即變咗有兩個啦。 系啦，点解有两个？一边就系左，一边右。所以个齿轮嗰个无面出嚟，就好似标嗰度嗰个电视版咁啊，都系有翻左右齿轮嘅，系。 系啊，系啊，系啊。 个颜色就唔同而家电视版嗰个嘅，佢而家系一个红一个蓝嘅，其实系。 明白。 又同而家电视版嗰个唔同嘅，咁但系都系嗰个形态嚟嘅啫，其实都系。咁另外一个就一路存在咗喺 X A 嗰边个世界嘅，咁佢哋就嚟到，咁就咁嗰个X A 嗰边嗰个邪恶博士咧就。可以復活翻阿 O 市嗰四個幹部，同埋阿手啊，阿手係應該係隻鷹嚟，我記係咪鷹咧？佢嗰個變身係應該係嗰隻鷹嚟。 雀啦，總之 係嗰隻雀啦。咁因為 紅色， 紅色嗰隻雀係啦係啦，馬仔知紅色嗰隻雀。咁到最尾我唔知係咪，我唔記得係咪最尾講嗰隻雀嗰個。 咁嗰幾個幹部就冇人間體嘅。 冇人間體嘅，咁嗰隻雀佢可能出現都係復活咗隻雀啫。咁我想問下馬仔 ，O 市 ending 嗰部電視 ending 係咪講嗰隻雀嗰個眼閉係斷開咗，佢唔能夠翻翻嚟㗎係？你記唔記得？ 係啊，咪講佢係啲眼閉爆咗，跟住咪話未來嗰陣時先會收你翻好啊嘛。佢個故仔講， 即係暫時都收你唔到，佢翻唔到嚟㗎嘛。其實係 係 啦，佢呢度都係咁。咁阿 O 市就成日袋住咗兩個眼閉嘅，即係嗰個斷咗嘅紅色雀嗰隻眼閉嘅。咁佢呢度咁佢復活返佢啦，咁佢就嗰隻雀就因為冇意識㗎嘛，咁佢照攻擊O 市，佢未變身嘅人間體嚟嘅嗰陣時都仲係，佢就照攻擊佢。咁、 哦、 到最危急關頭呢，O 市就將嗰兩個斷咗眼閉呢就捅咗入去雀仔個身裏面，咁就令到手復活返嗰、那個眼閉就組合返，咁、哦、手就能夠復活返，就變 咗變翻人樣， 人變翻人樣嘅。嗰度佢哋兩個就個兩個基友咧，亦都有一場基非常基嘅感情戲啦。當然係。 哦，衝翻個涼先即刻係 嘛？係啊，延續翻電影版嘅食雪條啊嗰啲啦。咁就收尾 即係呢度完全嗰啲大力妹嗰啲已經唔記得咗啦，咩人嚟啊？ 淨係得阿手嘅啫，其實。咁阿 有冇買底褲送俾佢啊？ 咁啊冇。咁啊，奧斯不嬲都淨 係中㗎嘛，嗰、那個奧斯就係最興趣就係 佢淨係中意阿手嘅啫嘛，佢都係 冇提過底褲呢樣嘢嘅，今次 冇底褲呢樣嘢嘅，佢 唔係即係男裝底褲啊，唔係講緊女人底褲啊。 孖煙通啊嘛，成日孭住條孖煙。 即係佢係啊，佢自己睡自己嘅，都要儲底褲㗎嘛，佢講好奇怪啊。 其實佢一心一意都係想復活阿手翻嚟。 復活阿手係啦， 係因為佢機到爆㗎， 兩 個係。咁呢度都係機到爆㗎啦。 阿手冇老到啊！ 冇一樣樣嘅，因為佢個裝扮 咁。咦？咁咪犀利喎！係咯，即係因為連阿 O 市都老咗啦，而家。 O 市成熟咗嘅個樣係成熟。 係啦。 手冇。 即係我覺得手竟然係一樣樣，哇！犀利喎。 佢裝誇張啊，因為仲係張敬軒咁嘅樣。 明嘅，明嘅。系有啲系啊，咁啊系啊，佢个妆夸到有啲，你咧都知晒轻噶啦，争少少。 都系咁嘅样噶啦，其实。 嗯，除咗佢肥咗或者，如果唔系应该都 OK 嘅。 咁嘅身形就都系咁 fit 嘅，都系都靓仔嘅，都系靓仔嚟嘅咁样咯。 系。 咁样，咁就阿手都帮埋佢哋手，咁啊打败嗰四个干部啦。咁呢个就系 O 市嗰个嗰一段。咁啊高其实就系因为阿裕成啊，裕成系咪成日好中意调查啲古灵精怪事件嘅？咁阿裕成就係因為調查啲古靈精怪事件呢，就走咗去 XA 嗰一個城市嗰度調查，而 點解個世界會跌咗落嚟啊？咁就阿高士跟埋去。咁其實我覺得好嘅地方就係點解劇場版呢個好呢，就是、因為佢將嗰啲無面超人拉入嚟咧，都有一個原因啊。 嗯，即系唔系无端端喺个山头度夹出嚟嘅。 佢哋俾个理由佢嚟到呢度，同埋佢哋都会讲翻佢哋之后做紧咩。譬如阿Boss就继续打理佢寺庙啊，阿方丁就教书啊，阿Boss就仲系周围点样修复翻只手啊。即系佢哋会要讲翻呢啲故事出嚟啊。 系。 咁阿海姆就见到个世界移动啦，咁啊走咗去。咁佢系最弱嘅条线，咁佢就净系过去帮阿镖手嘅啫。其实系，咁就冇其他冇其他嘢做噶啦，佢就。 哦， 系啦，咁就讲翻阿标嗰边啦，咁条线又去翻标嗰边啦，因为事发咧就系讲两年前嗰邪恶博士就同阿郭成巧，郭成巧应该就即系阿标嘅前身啊嘛，即系同一个人嚟，即系同 见 到系同一个人，但系喺呢一段故事咧，佢仲未知道自己系郭成巧嚟嘅，佢仲系以为自己系变套嚟嘅啫，咁佢所以多两年前啊，郭成巧都系帮手整呢个改革系统嘅。但是那个郭成巧的性格是很自私的嘛，因为他自己发展了标的变身系统，他就想破坏那个改革系统，那就令到那个博士邪恶博士呢就半边身过了 XA 那边，那就完成不到这个项目，所以那个博士就一路想怼冧啊郭成巧的，所以就对标很不利这样的，那收尾查返那些电脑资料啊，那啊标就发现到啊当年那邪恶博士的基地，那就去找返那个基地，那就但咁就另外啊帕拉德亦都跟埋一齊去嘅，但帕拉德都係變唔到身嘅，因為佢嚟咗你嚟咗標嘅世界，佢都變唔到身。但係佢哋就發明咗一個能量瓶咧，就係、是、好似個電話咁樣嘅，就可以同 XA 溝通嘅聯絡啊，即係咁打電話聯絡，就用個能量瓶聯絡嘅可以。係啦，咁啊接通咗兩邊嘅世界，咁佢哋就話一齊發動嗰兩隻手，就加速嗰兩隻手拉埋。加速嗰两个世界撞埋， 咁啊世界末日咯， 系啦。咁点解佢哋要咁做呢？因为要完成呢个世界末日同埋完成改革系统，系需要定时嘅，系、哦、要某一段时间集合呢个宇宙力量，再加埋将两个世界撞埋，先至可以完成呢个改革系统。咁佢哋咧就加速咗呢、這个完成，加速去完成，令到唔能够变成完成体，即系令到个博士唔能够变成完成体。咁就佢哋再合作打赢呢个博士。咁就再恢復翻兩個世界，就係咁嘅啫。其實個故事個 ending 就係、 是。咁、啊、個世界唔係毀滅嘅咩？話佢咁樣接觸咗。 喺及時之間就解翻開，即係喺未拉埋之前咁咪解翻開。咁講翻點解係龍我先至係呢個故事嘅主角咧？咁講佢開頭係迷惘嘅，咁佢從所有唔同嘅無面超人身上去體會到佢哋戰鬥嘅理由，因為而家平成無面超人好興、啊，每一輯都有佢自己嘅主題噶嘛。即系 O 市就要揾一啲唔知乜鬼，咁啊科石就要做朋友啊，高市就话要能力达到嘅嘢啊嘛，要自己做。咁佢哋一 O 市我成日以为佢储底裤嘅啫嘛，佢唯一人生目标。 咁佢阿龙我就喺佢哋每一个人身上就揾到战斗嘅理由，佢、自己喺呢个 ending 度亦都揾到个战斗嘅理由。咁佢就翻翻去佢、自己嘅世界，咁啊解决咗件事。咁到 ending 嗰阵时。因为战兔都仲未知道郭成巧就系佢自己嚟嘅，咁呢度其实个最尾 ending 完字幕都有个彩蛋，就系讲佢知道翻嗰件事咁样咯。 哦， 系啦，即系开始查。 因为当时上映嗰阵，可能电视都未做到呢个， 未做到嗰段嘅，未做到。 系啦，系啦， 系啦。咁我觉得呢套电影版咧系好睇嘅，即系呢两个钟头里面就冇冷场嘅。即係佢處理咁多角色啊，其實你好難嘅。其實每一個角色， 你話佢更勝復仇者啊嘛，喺呢個處理角色呢件事。 我希望佢能夠，我希望嚟緊嘅無限之戰咧，會拍到呢一套戲嘅水準啊！即係呢一套戲處理角色嘅水準啊！ 咁你都唔使諗啦，都應該做唔到啊！ 因為嗱，你特技嗰啲，你冇可能將兩套戲拉埋一齊睇㗎啦。咁但係佢 我唔知喎，好難講喎。咁啊，與神同行，佢哋話佢哋都竟然睇到係贏到復仇者噶嘛？ 咁呢套戲佢能夠將六套唔同嘅無面超人，六套 其實會唔會因為佢都唔係算好多人啦，即係六個啫，係咯。咁如果佢有 曬卡士都有出現， 嗯， 即係每一個每一輯佢都係兩至三個人。 即係如果佢全拉打嘅咧，我諗佢都處理唔到嘅。 係啦係啦，咁佢集中咗喺呢六個，咁我覺得， 所以我就話就話，如果你話復仇者，其實嗰個情況咪即係全拉打，即係企到成個山頭嗰只，咁其實都我諗都唔可以交代到㗎啦，講真。 雖然係全部人出現，但你總會有幾個係主線嚟㗎嘛，即係佢今次擺嗰幾個主線係擺得好嘅，因為你見到阿怪醫啊、阿桂里啊、阿邊阿阿。 因為今次好似寫古仔都係有翻啊 XA 嗰個一齊寫，咁個不嬲都喺呢啲嘢度都係 handle 得 OK 嘅。 同埋我鍾意佢處理嘅就係好少電腦特技囉，因為通常無面超人。 咁如果咁講，即係阿彪嗰個作者就先係唔係主導囉，我應該。 你見到今次嗰個故事線都係喺XA 嗰邊多啲嘅，因為 會唔會今次你睇都冇覺得標咁討厭咧？即係冇平時睇電視咁討厭。 好睇嘅，標係好睇嘅， 係嘛？好睇咗啊嘛！ 甚至乎連標個角色啊，即係佢個人家睇都好睇， 都好睇咗啊嘛，係咯， 都好睇咗嘅係。 嗯，即係咁啊！美探有冇好啲？有冇淨係瞓覺咧？ 通老主位啊！開頭當佢做嗰個能量瓶嗰時出現過嘅啫。 哦，就係咁樣，咁啱啊！ 之後冇嘅。 即係佢自己都 at 咗個能量瓶咁就啱㗎喇，係啦係啦， 佢都冇 咁呢個處理適合 女記者都係開頭出咗少少㗎啫， 嗯， 咖啡店老闆都係講佢啱啱叛變，都係出咗少少㗎就喺呢度， 哦，咁好啊！我成日驚佢變條蛇喺度，成日喺度講嘢。 我冇，佢冇變喎，佢冇變個身㗎，冇變個身㗎。 即係你適量嘅咩？去用嗰啲嘢，或者啊，適量佢唔用一啲嘢啊，都係一個技巧嚟㗎嘛。即係哇，你好差啊！啲角色就唔好夾硬要出啦，係啦。咁我發覺佢哋而家都醒牌嘅，即係以往咧就一定係即係現役拉打咧，啲人就出曬，同埋係多氣。咁唔理你中唔中意亦都係啦，咁其他人呢就一定變晒配角咁嘅，咁而家佢都知道呢即係唔係一定嘅，其實可能佢哋而家見而家啲人呢喂新嗰個佢唔係咁受歡迎喎，咁佢就識得呢攞啲舊嘅出嚟 sell， 咁就醒咗好多，咁反而佢即係夠膽呢犧牲最新嗰個拉打裏面啲人物，即反而變咗配角啊！呢下嘢我 係啊，標有少少坐歪添。 唉，我覺得咁就醒啊！即係反而即係拍戲嗰班人， 又有幾段打鬥，我係幾欣賞嘅。因為近排嘅無面超人咧，少咗電單車戰呢一個重點。 啊，幾乎冇。 但呢一度，佢基本上最尾嗰段決戰咧，係六個無面超人係用電單車戰嘅，係。 係咪啊？哇，好多好少見喎！佢自己都好少有，佢哋唔自己啲故事都 係。仲要嗰段電單車戰唔係用 CG 拍喎， 係 真係跳起電單車嗰啲嚟 嘅， 真係飛車。 好耐冇見啦，係咯。 係好好睇，嗰段係長添嘅，仲係我諗都有幾分鐘啊，淨係嗰段電單車戰咋。 係。 即係同埋係少用咗電腦特技，即係覺得日本人都識用翻自己最擅長嘅嘢，佢哋最擅長就當然係皮套同埋特撮啦嘛。佢哋唔係電 computer graphic 嘛，其實 係。即係呢班人嘅處理係囉，好明顯你見到現役做緊嗰套都係勁 CG 嘅，係啦，喺電視。 咁跟今次係碌曬嘅，基本上冇 CG， 除咗兩隻。 咁啲爆炸都唔係 key 啦㗎，應該係真係搵即係。 佢都有少少係 key 大就係真實嘅爆炸都有。 好多嘅， 即係同埋人間體打鬥呢係好大量嘅，好多都係人間體嘅打鬥。同埋係啲演員嘅演出係有戲做啊！你見到佢哋係做緊有嘢做啊，即唔係話講兩句就變成奇套咁就算啦，又唔會嘅。同埋佢都學識咗好似 Marvel 嗰啲咁樣，係適量加插一啲笑料落去。 哦，咁其實佢本身電視因為佢哋而家個路線都係 其實係啦， 勁搞笑嘅， 係自然啲嘅有啲。 哦，呢度自然啲 ，OK。 佢呢度咧就譬如佢講阿 Bill 喺上次 ending 咪。走去攞 XA 嘅能量，咁就同阿帕拉德打嘅，咁阿帕拉德知佢係無面超人標嚟㗎嘛，咁佢就係話對住阿戰套講，佢上次呢就見到一個阿標又對住話，我上次有打過你咩？因為佢唔知道帕拉德就係嗰個無面超人嘛，好，佢就係話我就係打贏一個紅色藍色嘅無面超人啫，咁跟住帕拉德心諗，切你咪又紅色藍色，你做乜話我啫？ 我即係佢成咁樣 對白，係有啲咁嘅嘢啊，即係呢啲係咪台灣叫套租啊嘛？呢啲即係有啲咁嘅嘢咯。 咪有啲幽默位啊，係咯。 就唔係話 即唔係傻， 係唔係硬搞笑？我覺得都幾得意嘅佢呢啲位，都耐唔中都有嘅。咁同埋我發現啊，阿科石咧，雖然而家做咗大明星啫， 佢做翻科石咧，又真係又變翻入型入格嘅、哦，即係佢都仲係可以放低曬佢嗰啲大明星靚仔樣咧，佢都仲係咁搞笑喎，可以係、 哦， 即係又係講翻嗰啲要同你做朋友啊嗰啲咁嘅對白，又係梳翻嗰個飛機球啊，又係做翻嗰個變身動作，我都覺得依佢都好投入嘅喎，其實都。 咁新一代呢幾套嗰啲即係做無面超人啲演員咧、啊，本身又冇話好憎即係拍特攝片，係咯。即 係 佢都對 好過癮，佢都 係啦，即係佢都對自己曾經係做呢個嘢而出身嘅嘢，都仲係覺得 O K 嘅，即係唔覺得係人生污點嚟嘅人哋係咯。 啊嚇，咁啊科神好自然啦，佢做翻係好睇喎，佢做翻啊科神係好睇嘅。咁、唯一我覺得就係海報比較失色嘅，因為佢條故事線係冇乜點講。 明白。 可能佢再冇乜。 就唔係佢演嘅問題啦，係佢條線真係冇咩可以再講啦。 同埋個演員個魅力係低啲，海報始終都係，即係比起其他嗰幾個佢係低嘅、那個魅力。咁你最搶鏡一定係科石㗎啦，咁你冇辦法嘅呢樣嘢係。佢一出嚟咁啲觀眾都鍾意嘅。 咁呢個正常嘅係啦，你以個星本身個名氣又係以咩都係。 係佢而家絕對係大明星，咁、你冇辦法嘅呢樣嘢又。咁、我都覺得佢算出得多㗎啦，比我想象之中。 咁、但係呢套如果睇女就冇咩女睇㗎啦，即係女都係行行去嘅啫。 女咪又係啊 ，Poppy 咯。 係行嚟行去咁嘅啫。 Poppy 都有跟出跟入嘅，都有幾個都有護士裝同埋 Poppy 裝變下嘅都有。 即係唔係好重要啦，總之係啦， 都有變身打下 嘅、哦。都有變身添，係 OK。 收尾變唔到，咪又變翻 Poppy 咯，係啦，係啦， 係啦。 咁樣其實唔重嘅，其實都唔重嘅， 係啦，都冇乜點 sell 女啊，總之今次係。 冇啊，冇乜女，亦都冇女主角咁滯嘅，其實。 係唔重要嘅啲女，係啦， 係啦。但係個劇情故事推進係爽快嘅。 明白。 係啦。 即係唔會佢上次明明一號咧都咪講一號咯，又要整佢，又要有個咩立花藤兵為我孫女咁樣，都要塞翻個，即係 佢 夾硬都塞翻個女落去咁樣，都冇嘅。 佢冇婆媽嘢咯呢度。 上次嗰個女咪講過咯，咪即係啊狂賭之冤嗰個黑埋眼啊。 係啊係啊，你有講過啊，你有講。 係啊，即係嗰個嚟嘅。 但係嗰個女仔係啦係啦。 係即係立下眼有啲似陳美玲嘅，如果你睇真啲。係。 咁樣，係啊，咁我欣賞呢一套戲就係咁解咯。 咁我都好好喎、啊，如果係咁，如果咁即係大家未睇，反而值得入場啊。 嚇，都值得㗎，收尾觀眾嘅反應都好㗎，其實。同埋都爆嘅喎，我睇嗰場係爆嘅喎。 哦 ，OK。 即係滿座嘅喎，其實都滿。 明嘅。 係啊，都多人睇嘅，係啦係啦。 即係冇俾阿水母一狼取咗去啊！ 咦系喎，琴系喎，啱啱琴晚系喎，即系五啫喎，系喎系喎，可能水母一郎噶，系喎冇喎， 即 系 已经抢咗去都仲满座啊， 或者仲满座， 或者可能两班唔同 fans 啦，有机会系啦。 我仲有提一提咧，我睇画头嗰时系有资格万合嘅画头嘅， 系咁梗系啦，唔喺嗰度 sell 埋。 咁你顾虑佢啲绝招系用咩名咧？ 系 用翻铁甲飞拳嘅。 喂，你到时你睇真系嗰套先，因为咧有机会你呢啲画头咧就系咁写。到時又用翻台灣咁都唔定嘅，係啦。 哦，因為佢連出嚟啦，萬能俠都有嘅 係。係，如果咁啊好啲，係啦。咁但係佢都係周格兒㗎啦，係嘛？人名就走唔甩啦。 係周格兒，同埋地獄博士定地獄博士咧。 係，佢就係咁型嘅，係啦，係 啦。但係就佢起碼佢佢 機械人嗰啲部分就跟翻香港啦，係啦。 起碼我睇畫頭 係。係啦，咁啊到時。入場啦，係咯係咯，再 啊，同埋我睇個畫頭，因為大銀幕睇咧，都幾震撼㗎，其實個畫面，都吸引嘅，接近萬能嗰個畫面都係啦。 係嗱，咁啊，咁不如阿馬仔又講下，咁你點解佢覺得頭先如果咁聽完， 係一個劇情，你覺得點啊？佢同其他係會好似唔同咁。 唔係同之前嗰個處理唔同咯，因為近即係早幾年，我成日覺得佢嗰啲劇場版都係好鬼死中意。呢度講完就到底邊講嘅嘢就好似睇緊 task 話齋嘅嘢，合成最尾走埋一齊打大佬咁。 佢呢度又冇嘅，佢冇嘅係並行嘅兩條線係。 咁咪寫得好啲咯，我覺得。 即係啲舊人又以前就通常都唔係好多快快咁，但係而家就會反而重氣添，分分鐘係啦，咁啊。 可以你話未必長嘅電氣閥，但係喺嗰短短嗰十分鐘到，佢都有嘢做咯，係。 唔係出一出咯， 唔係近時係咧，突然間咁嘅停車場行出嚟，跟住講幾句對白咁樣，跟住無端全部人喺曬度咁企曬喺度，跟住講完呢幾句對白，跟住就輕 身嘅。身係啦，跟住就冇噶啦。 系啦， 跟住就皮套演出噶啦。 呢度冇呢个情形出现过嘅，完全冇呢个情形出现过，其实系。系啊。 唔知啊。 真系好似唔同嘅英雄一齐集结咁嘅啫，其实。即 即係你覺得 以前咧，即係話如果佢揾翻個人間體，就除咗出一出嗰下之外咧，就嗰個超人都係佢配翻音。咁如果咧嗰啲拉打連人間體都唔出咧，就通常連個聲都係求其揾個即係揾個人配啊，即係佢都會講嘢噶嘛。就算佢唔出真人，咁嗰就求其揾個人多噶啦，就咁咯。咁即係變咗，如果你睇埋個聲音咧，咁就都就以前嗰啲就唔即係點講，即係個人出得少，但係都有一個聲咁咯，即係佢純粹當係咁咯。咁但係呢一套就唔止啦，係啦，即係真係有。 唔係咁嘅。 啦， 其實可以咁講，其實呢一套咧有少少似對比翻當年超和六個人定七個人嗰啲咪嗰啲啊，佢哋咪個個人間睇都有戲做嘅。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我記得有一次係 集。有。好似系咪 Stronger 定边个嗰集？定系 七个人嗰集？ 系咪？系咯， 吓 系咪？ 我记得系七个人嗰集，佢哋就系有啲似嗰种嘅做法啦，就每一个人都有戏做嘅，就嗰种嘅，就唔系话企喺个 咁好睇啊！ 加油，就唔系嗰种嚟嘅，佢 系啊，咁应该系咁啦，嗯，好，咁即 系 都好食得啦。咁阿马仔有冇嘢想讲？ 冇 阿马仔讲啊， 我觉得系咁，如果系 OK 咯，最。冇令到啲唔会整到啲有啲嘢好讨厌走出嚟嘅。 唔系想唔想睇？你听完想唔想睇啊？呢套戏都有兴趣啊？ 系嘅，系有兴趣嘅。 嗯，即系如果咁听完就咁啊，有睇下啦，咁啦，系咪？嗯，好。 同埋你可能会对标嗰两个蒙面超人有少少改观嘅，其实 系。哦，都唔会嘅，因为你电视依然系咁啊嘛。即系唔系即系你黑豹，我而家就算睇新呢个复仇者话头，我都觉得喂咁好喎，佢套戏入边个感觉已经，第一 套 皮套打，第二喂都真系型呢个，你硬系觉得虽然都系佢哋做翻咁，即系唔 死气沉沉嘅， 冇错啊，咁即系话影两下 shot， 人哋都已经有神气过你成套戏，咁但系你话你要我对黑豹自己套戏改观好难咯，因为唔关事啊嘛，两套戏啊嘛。 可能个化学作用都有影响。 冇错，当然系啦。咁我唔系话憎黑豹啊，我唔中意上次佢自己套戏嗰个处理啫嘛。 系啊，我好 冇憎黑豹啊，系啊，好好啊，或者喺复仇者都好好睇噶，系啊， 好好噶嗰套系 啊，系咯，嗰个一定睇画头都好精彩噶，系咯，都好想睇噶，系啊，好似都决定喎，皮套打喎，起码黑豹系大佬，你觉得？ 阿马仔有冇睇新嗰个画头啊？复仇者联盟。 哦，有。 你覺得點啊？你覺得新個畫頭？ 新咯，畫頭。咪特登整啲畫面俾你睇，佢個個都賴嘢咁啊，好似啊。 嚇！即係你覺得今集應該係講賴嘢嘅，全部都。 唔係啊，但係雷神有翻眼喎，唔係賴嘢喎。佢冇賴嘢喎，反而佢復原喎。 係啊，係啊。 係，但係佢個畫面都俾佢捏一捏個頭先啊，開頭要。 咁就冇事嘅，佢冇捏唔死嘅。 死嗰个系都系美国队长死啦，系都唔系佢啦。 唔系你净系黑豹啊，交叉手跟住变个头，跟住嗰下都成个战队咁啦，嗰下已经 都有型，都有 型。有型嗰下我就觉得啊咁就型啦，系啊咁就型啦，系啦。 佢同阿美国队长握手嗰度都有型啊， 有型啊！我觉得呢度拍到黑豹有型喎，系啦。 有王者之风 咯， 呢度。 但系佢自己套戏冇咯。 俾你寻寻嗰套戏又 唔系佢都唔识拍超级英雄，我净觉得嗰个人系啊。即係佢自己套戲嗰個導演啦，係。 可能呢兩個導演就真係好啲啦。 好明顯，佢識得點去表現佢哋啊嘛，係咯。咁所以其實都係個別人處理啦，我覺得係咯。 係。 但處理得好，就會好嘅。 手戲都好睇，因為 處理得好，可能高蘇可以好睇㗎。其實都係處理啫嘛， 係都係處理問題。 係咯，唔關事即係處理得好，其實標都可以好睇嘅。唔係處理得唔好就乜都可以唔好睇啦，應該咁講。 系冇错， 系咯，搵个好 care 嘅导演，好 care 嘅舞师，咁咪哇，咁咪闷死你啦！你出一号都冇用啦，系咪？系咯， 系咯， 咁呢套就正啦，系咪？即系值得入场啦，大家系咯，推荐。 我觉得系，如果你 中意拉打嘅朋友啦，当然系，你唔中意拉打，梗系唔好鬼睇啦，系。 系咯，抗拒蒙面超人嘅，你根本唔使。 唔系，即系都连个科石嗰条友系乜水都唔知嗰啲，就更加吓。唔知为咩入去啦，系咪？ 中意入场嗰啲女仔可能根本唔知蒙面超人乜嘢。 系啱，唔系，其实你头先讲有一样嘢系同复仇者一样嘅，就系嗰啲女入场系为咗睇仔嘅啫。 佢睇个十分钟，我谂佢哋满足噶啦，其实系。 佢有冇走咗跟住？ 哦，咁啊，我又唔觉。 我冇啊。 佢哋佢出场系开心嘅， 即系未至于佢一变身，冇咗佢啊，走啊， 我 都未至于。 睇晒全套戏嘅，睇晒。 O K， 系啦。 咁咯，即係同復仇者一樣啦，即係其實佢都係睇嗰班 睇角色， 係啊，演員啊，演員唔係角色， 睇演員。 唉、哎，佢哋有啲真係真係追到佢哋拍第啲戲嗰度追噶嘛，有班係，咪真係真係，係真係追羅伯唐尼或者追阿 Chris 追好多，追阿奇異博士咁咯，即係個人啊，追個人啊，係 人啊， 係唔係好正常噶，我唔出奇噶，係咯，即係我先睇周潤發一樣啫，係咪？套戲好爛咪睇周潤發喎，咁我都睇下係咪？ 更加多人淨係中意佢嘅啫，其實。 明白，好。好啊，咁總之你中意蒙面超人又好，中意呢班演員又好，都要值得睇下今次 ，OK。冇戏场嘅，好 冇戏场嘅，系值得入场。 咁呢、這个咁马仔使唔使再讲翻嗰个 OVA 版啊？因为其实之前好似未睇到个最后一集噶嘛，好似我哋讲嘅啫，系嘛？ 吓、啊，我立过，但系冇字幕版啊，睇咗。 哦，咁样 ，OK、啊。最尾系点噶？简单讲讲啊。 吓， 即系呢个咧，佢就叫做 another ending 嘅，即系又多咗个 ending。 吓、啊。 系啦，我惊下次有 alternate ending， 咁原来永远都有 ending 嘅。 呢套戏都可以叫做 ending 嘅，其实。 呢套佢冇咁叫，但系我都永远可以拍。 都可以咁讲噶。 系啦，系啦，系啦，咁其实永远都未 ending 噶啦。咁但系呢度又最尾竟然讲到阿丧尸啊，即系谭神，竟然原来一路都系扮 friend 嘅啫，原来系奸嘅。 咁佢都 呢个嘅时间系后过呢套电影版噶嘛？ 系啊，咁佢又再。整咗张卡带个 level 唔知几亿啊，我唔记咗十亿啊。 系系系， 系啊，即系但系最尾系阿车车用咗，因为佢之前要整呢个嘢嗰时候，即系要阿谭神整咗佢老豆复活啦。咁佢本身佢阿谭神老豆变咗 Conno 都唔够打嘅，咁但系佢最尾将即系攻略阿谭神嗰个我啲嘢俾咗阿车车，咁阿车车变咗只蓝色嘅 level 十啊，好似 蓝色 level 十啊， 系啊， 但系都系咁嘅样嘅， 都系咁嘅样啊，系啊， 但系变咗蓝色，即系黄色变咗蓝色，即 系黄色变咗蓝色，有纹咁样，有深浅， 即都系鸭嘴咁啦， 啊，都系鸭嘴啊，咁啊同佢打打到两个临尾筋疲力尽咁样，跟住就。就話彈神疑似去到零條命，跟住消失咗。 哦， 係啊。咁啊，車車以為自己都死，咁但係又冇死到，咁跟住講話啊，彈神佢留翻嗰張卡度嗰啲嘢，可以對之後即係 復活翻啲 人嗰啲，係啊，好有貢獻。但係因為我睇嗰時未有字幕版，我唔知佢詳情係點樣啦。 咁、但係咁其他啲角色冇出場咩？呢一集即係冇，因為佢呢集係叫做咁多個最後啊嘛，咁佢冇出翻嚟打，冇。 我其餘冇打噶，佢 即係人出場。 係啊，人出場。 A 日繼續瞓喺醫院咁樣。 哦，最尾醒翻啦， 係。哦，有醒翻 ，OK。 係落雨嗰時嚟接佢哋啊。 嗯 ，OK， 好，咁就叫做 咁 就 最尾都系阿谭神疑似死亡，跟住突然间又喺后边企咗喺度，咁 哦， 好似幻觉咁样，跟住就 有冇全裸啊？今次 我冇啊，临尾 着翻啦，系嘛，着翻衫 就之前整咗个卡带嗰时又全裸啊！ 哇，真系变态嗰度真系，唔系喎，佢全裸唔紧要，下边发光啊，大佬。 系啊， 即系我已经觉得佢哋已经拍紧呢个咩噶啦，呢、這个劲咩劲女嗰啲嘢啊， 唔知 系咯，下次阿 Poppy 可以试下咁啊，心口发光 咁啊，留翻个尾咁睇下究竟系咪真系谭神死咗定 尾乜鬼嘢啊？又继续拍嘅啦，我觉得佢哋， 唔 如果呢三个，因为佢系直接出碟噶嘛，咁佢都卖得，系咯。咁賣得就繼續㗎啦，好簡單嘅啫，市場嘅嘢。 咪因為個孖寶兄弟嗰個坑渠出嚟嗰時係冇打啲蒙查查㗎。 我咩意思啊？ 即係佢個畫面冇蒙查查，咁跟住彭神企喺後面遠鏡影又冇蒙查查㗎。係啊，彭神擰住面講，即係你有時候要見到啲幻覺嗰時咪出嚟整個背景蒙查查。 哦，即係你覺得佢唔係幻覺意思？ 唔系，即系佢冇用到幻觉咁嘅， 即系冇搽啲花式影落去， 系冇搽啲花式影落嘅，佢系彈神拧转头同佢讲嘢嗰阵时有嘅。 嗯，系，佢点会死啊？系，如果下集又嚟嘅，我觉得唔会完嘅。 唔係你嗰啲護士衫都出新制服啦，完之前係咪會咁啊？你覺得？ 唔知佢 呢啲係新系列之前嘅現象嚟嘅，我覺得。 唔係，如果得嘅話都可以繼續出嘅。 我覺得佢唔完㗎啦，呢、這個咪出多幾個揾下錢唔好。即係標就應該冇咁嘅 potential 啊嘛，咁咪焗翻呢套咯，好正常嘅。 嗯嗯， 起碼係。 同埋仲有一個關鍵，就係班主角們咧，無論男女好，佢又未算話之後有啲大 job 跳咗槽。咁即係你可以原揾得翻嚟做，呢個就係 X A 嘅好處。係啦，即係你就算阿 Poppy 咁，佢都喺第啲嘢都係做下配角啊，或者做下代言人嗰啲嘅啫嘛。咁佢好得閒㗎，其實。 嗯 系咯，哇！如果佢演哦变咗明星或者个主角变咗明星，咁又唔同啦嘛。佢唔系啊，佢又系咁，即系叫做有啲嘢拍下咁啫嘛。咁你嗌佢话又开喎，哇！好啊，有嘢做啊，终于咁，都系呢只我哋仲系停留喺， 嗯， 知名度比以前高咗啲啫嘛。你只可以讲佢哋系咯， 系未至于咩？ 冇出好少嘅，佢哋喺第二啲即系作品，即系我意思个演员啊， 嗯， 唔系即系你睇《狂刀之冤》咁啊 ，Poppy 有几多戏啫？佢成日摄一摄出嚟讲呢句嘢咁啫嘛，系咯，即系除咗佢出场嗰第一次倒嗰次成集喺度，咁中间咪叫做同学一个咁咯， 嗯， 咁咯，咁平时咪可能做下嗰个咩日本嗰啲咩嗰啲踢波啊叫咩嗰个会叫咩，系咪 J League 嚟咧？我又唔知嗰个咪 J League 嚟嘅，即系总之佢嗰个足球会又做下咩足球女郎噶嘛，我都唔知嗰啲叫做乜嘢，系咯，即系代言人咁咯，冇啊咩做啫，讲真系。 嗯， 系咁好得闲嘅，咁啊拍多啲啦，系咯，咁温佢哋仲得闲嘅，应该冇问题嘅。 嗯， 好，咁就冇， 嗯， 冇啦， 差唔多， 嗰套 讲晒啦， 差唔多，嗯，系啦， 好。